南朝鲜的开城工业园区劳动者协议会主持经济正义市民联合民主工总和韩国工总等市民社会团体19号在首尔的政府大楼前举行记者会，表示要求南朝鲜当局撤销敌视同族政策，重新启动开城工业园区。